我觉得年华似水这句话讲起来真的是很恰好，因为一切呢都在缓慢的流淌，不经意之间呢，原本在面前的东西就到了后面，而原本还没有到来的东西呢，就已经迅速的飞到了你的眼前。这是梁朝伟加上吴恩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《花样年华》。花样年华不管是电影本身还是歌曲本身，甚至影片里的角色，包括角色的一举手一投足，都成为日后大家谈论的经典之一。下面呢依然是经典的作品，来自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。最近一段时间听歌呢，又重新回到了我曾经有过的观点，就是不管是谁的作品，不管作品写的内容如何，只要你能够真的安下心来好好的去听的话，都能够发现其中的可取之处。而继续的歌呢，是有一部分人听过之后非常喜欢，但始终这个团体都没有能够走红，来自梦飞船，叫做不值得。 除了想你

在异乡的夜里，想念着你越来越远， 李志的《天空之城》，最近听到他的声音非常的频繁，不管是我自己的 MP3 当中，还是呢我在去到某些场合的时候也发现那个地方正在播他的歌曲。而这个月呢我会去看一次他的演出，应该是我第二次去现场听他的演出。有一些歌呢真的必须在现场听的时候，你的感触呢才会越加的强烈，就像这首歌当中很多对另一个人的思念。接下来谢安琪第一波主打眼泪的名字。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，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，它是躲在心中的刺。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，后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。爱情像花上市的像一首诗，但是孤单却都类似。想你的心像你讲话的方式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。你是我眼泪中的名字，那往事中的宝石，惊鸿的是这分开很久的心事。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，那安慰我的样子，哄我别哭 是。